我就算喺今日嘅社會裏面咧，我哋即係都好容易受到即係一個外族環境嘅影響。咁所以當我哋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嘅時候咧，我哋要過一個新嘅環境嘅生活，先至能夠融入去嗰個生活。比如我哋話，我哋移民嚟到加拿大，如果我哋永遠都唔肯去學習加拿大嘅模式，或者講了解佢嘅文化咧，我哋永遠覺得係好困難、好唔舒服啊！我哋覺得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啊，最得閒咧，我哋要開始過一呢一類生活咧，我哋覺得會覺得開心啲，或者話我哋先至能夠適應到呢個生活啊。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同樣咧，我哋要學習即係基督教導過我哋嘅生活咧。佢話天主選擇我哋呢個特種民族做咩咧？係為咗叫我哋宣揚嗰個由黑暗裏邊召叫我哋嘅，召叫我哋做乜嘢？進入佢奇妙之光嘅榮耀，就係讓我哋喺我哋嘅生活裏邊行去佢個國度。我哋過而家嘅生活咧，一路用我哋透過我哋嘅生活咧，去反映佢嘅光榮，嚟到歌颂佢嘅德能，佢嘅大能。所以你哋从前唔系天主嘅人民，而家系天主嘅人民。从前冇受到爱怜咧，而家就蒙受咗呢个爱怜。好似又用翻，如果今日嘅社会角度嚟讲，就系话，以前当然我哋如果你话嚟自香港，可能你觉得冇咩特别啦吓。如果嚟自一啲好落后国家、穷困国家，或者好冇自由嘅国家。嚟到加拿大，加拿大即係佢諗住話：，加拿大俾你肯，俾你嚟喎咁，你個體會就會好大，嚇好唔同。哇！嚟到呢度係咁有自由、咁民主，而喺生活上有困難嘅時候咧，國家會好多嘢照顧，係嘛？咁即係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人可能會好深深體會到：，哇！你嚟到呢度係邊度咁好嘅？有時我都會聽到啲中國老人家話：，中國邊度會有咩什麼老人金啊？你冇錢邊度會有咩啊生活補助呢回事啊？咁佢話嚟到呢度，我即係又唔使做嚇，冇錢又生活，政府又幫我買藥又幫咩又幫嗱，喺即係我哋中國人嘅環境裏邊咧，雖然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中國大陸而家好進步，好好啊各方面都好大嘅改變，但係佢哋都會體會到就係話。嚟到呢度咧係好唔同啊！佢哋都覺得係你唔可以再批評加拿大政府唔好，即係佢哋唔夠膽批評呢回事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真係要一個體會。我哋信仰生活裏邊咧，我哋又體會我哋譬如以前受到喺內心受到可能好多所謂束縛限制啊，內心唔係話表面嘅嘢係咪？但係當我哋領洗，我哋明白咗天主嘅。道理之後，我哋明白咗天主俾我哋恩寵之後咧，我哋會覺得個心會舒暢好多。鎖門。OK， 我哋就去第二段啦。第二段就十一，到到25咧，直情。Esther 幫我做啦。 親愛的，我勸你們作兆民，我作旅客的，應戒絕以靈魂作戰的慾欲，在外救人中要常保持良好的品行，好使那些誹謗你們為作惡者的人，因見到你們的善行而在主眷顧的日子歸光榮於天主。你們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從帝王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從帝王派遣來懲罰作惡者、想行善者的總督，因為這原是天主的旨意，要你們行善，使那些愚蒙無知的人閉口無言。你們要做自由的人，卻不可做以自由為掩飾邪惡的人，但該做天主的仆人，要尊敬眾人，友愛弟兄，敬畏天主，尊敬君王。你們做家僕的，要以完全敬畏的心服從主人，不但對良士無温柔的，就是對殘暴的也該如此。誰若明知是天主的旨意而忍受不義的痛苦，這才是縱悅天主的事。若你們因犯罪而被打而受苦，那還有什麼光榮？但若因行善而受苦，而堅忍忍耐，而堅心忍耐，這才是縱悅天主的事。你們原是為此而蒙召的。 因为基督又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他没有犯过错，他口中又从未出过谎言。他受辱骂却不还骂，他受虐待却不报复，只将自己交给来照正义行审判的天主。他在自己的身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上了木架，为叫我们死于罪恶而活于正义。你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你们从前有如迷途的亡羊，如今却被领回归依你们的领牧和监督。 我哋或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在这里面呢，就巴多禄呢，他的标题里面是应服从政权。咁在巴多禄年代嗰个时候，即系其实他哋的生活环境都是受紧罗马的统治嘅。咁罗马的统治呢，我哋大家都知道罗马当时呢都即系个表现都系好差嘅，系咪？咁点解巴多禄呢会叫嗰啲信徒即系要服从政权呢？咁喺佢呢度就话，我劝你哋作侨民或者作旅客嘅。啊，呢个侨民旅客个意思系指乜嘢？ 系喺呢个世界居住嘅人。 喺个世界居住嘅人。所以点啊？咁我哋觉得嘅世界居住咧， 咁你嘅居住同埋信天主嘅人。 系，我因为咧，我呢个系暂时噶嘛，喺呢个世界系咪？所以咧，佢前面都開始講過啦，即係做僑民啦，做旅客啦，呢個世界暫時嘅，唔係永遠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要喺讀聖經嘅時候，或者特別睇巴多禄嘅書信咧，我哋有個觀念或印象好清楚，就話我哋現時係一個短暫嘅，將來有一個永恆嘅生命。我哋嘅生命唔係只係我哋睇到呢、這個，直至到即係我哋今日嘅人話由出生至到死亡呢、這、一個。我哋死亡之後咧，仲有一個永恆嘅生命。如果我哋能夠時都有呢個咁嘅觀念咧，我哋容易啲了解佢所講嘅內容啦。啊，佢話點解咧？佢話你哋做旅客嘅、做僑民嘅，應該戒絕同靈魂作戰嘅慾用，因為我哋肉身咧有時咧都係懶惰啊、貪心啊等等嘅，即係啲弱點咧。我哋自然攞得會有嘅，但係巴多禄鼓勵我哋咧，佢係應該同佢作戰啊！啊，我哋唔好遷就我哋嘅肉身，我哋懶嘅時候咧，我哋要起嚟行動，要做啲嘢啊！喺外教人裏邊咧，要時時保持良好嘅品行啊！人哋唔願意做嘢咩？你要表達出願意做嘢啊！人哋貪心咧，你要表現出大方，唔好貪心等等。佢好使嗰啲誹謗你哋嘅作惡嘅人咧。因見到你們的善行而在主眷顧日子呢歸光榮天主。如果你們做了一個好的榜樣，讓人家有一天可能天主會使他改變，要給他有一個感動、那時候他就會有會懂得真是光榮天主，因為呢原來哇不看天主 的恩典幫這些人怎樣怎樣做得那麼多好的事情等等。所以今次就是說鼓勵當時的基督徒就行一個所謂善表，因為善表呢好的榜樣呢能夠幫助人們歸向耶穌基督。其實我們今天如果我們有看一些所謂基督教的報章呢，所謂見證或者看這個基督二千啊，還有那個什麼我好少睇嗰啲 星， 恩語之星啦嚇。佢嗰啲見證咧，好多好多咧都講出咗，就係話佢做係見到人哋啲好嘅嘢啊，所以有所改變啊，或者人哋對佢做啲好嘅嘢啊，係佢經驗到啊，於是有啲改變啊咁。當然我唔否定唔懷疑佢哋嘅嗰種改變係因為有個善行嚇、但係最重要嘅係天主嗰個能力。透過一些人的榜樣，令到人們可能內心有所體會和接納天主的恩寵。那麼你們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切制度、這個譬如當時的制度，那個政治制度是人立的，不是天主定的、或者服從 帝王为最高元首。咁点解呢？咁我之后提过话，罗马其实做咗好多衰嘢，点解达多禄仲叫佢去服从佢哋呢？咁其实我哋要了解一个现象，就系罗马帝国咧，可以话冇错，充满咗各种罪恶，佢哋都系对嗰个政权咧系贪得无厌啊，权力越大越好，霸占越多越好。但系喺法律方面嚟讲咧，当时啊，对当时嘅罗马嚟讲咧，对正义系好敏感嘅，一件事啱与唔啱好敏感嘅。所以伯多禄要求信友服从所有唔违背天主嘅法律，佢有个含义咧就系服从罗马嘅法律系唔违嗰啲法律咧系唔违背天主嘅。所以这个当时耶稣 都受到法利赛人嘅试探啦，话你应唔应该纳税啊咁，耶稣都话俾佢听，即系作为都叫伯多禄，即系去海边钓鱼啊，得攞呢个钱咧去纳税，因为即系呢个系一个正式嘅法律，喺政治上嚟讲。当然你话耶稣受审，咁你个比拉多审案，咁即系佢有正义，点解做成咁啊？咁呢个系比拉多个人嗰个为人嘅问题，唔系佢个法律问题，法律系。他認為如果未經過審理，不應該怎樣，譬如當保羅被人捉了的時候，記不記得伯多禄說，保羅說我是羅馬民，羅馬公民，所以我有權呢 去受到公平的 審斷。所以即羅馬人呢對那個公義來說呢是很審得很清楚，當然執行人造成怎樣是另一個問題了。大致上来讲，伯多禄就鼓励啲人咧遵从当时嘅一啲唔违背天主法律嘅唔违背天主嘅法律。咁你哋为主嘅缘故咧，服从人立嘅一切制度，或者服从帝王为最高元首，或者系服从帝王派嚟惩罚作恶嘅奖赏行善嘅总督。无论即系切割佢点讲都系服从一个领导啦。咁而如果喺圣经度睇到咧，就系耶稣基督都可以话系服从咗比拉多嘅审判，而接受咗十字架上嘅死亡。佢因为呢个原本系天主嘅旨意，要你哋行善，使嗰啲愚蒙无知嘅人咧闭口无言。因为你哋咁好嘅，你哋都做好嘅嘢，嗰啲作恶多端嘅人啦，或者嗰啲蒙查查嘅人啦，佢哋即系冇说话可以讲啦，因为你哋冇做错嘢，你哋都系守法律。你哋要做自由嘅人，但系唔可以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嘅人。但系点解做天主嘅仆人？换言之就话唔好似abuse 嗰个自由，即是我哋人要自由啊，於是呢就亂咁嚟，咁呢個呢就係以自由為掩飾啦，做啲壞事。其實今日社會裏面呢好多好多呢個咁嘅情況啦。咁更加話要尊重眾人啦，友愛弟兄啦，敬畏天主啦，尊重君王。咁呢個呢就係我哋生活裏面呢即係各方面都接觸得到嘅。所以基督徒究竟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如果问基督徒究竟有什么身份，你会怎么答？ 国家公民， 天国公民， 地上的公民。 你有什么？我们前面一路讲基督徒的身份，是吧？是天主的子民啦，是司祭成员啦，是吧？因着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呢，我们宣扬他的奇恩，正如好像在第九节里面所讲的，在黑暗里面召叫了我们呢进入他奇妙的光的荣耀嘛。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什么特选的民族。那这个特选的民族呢有个目的的，个目的呢就是宣扬他的奇妙之光的荣耀。 或者宣扬他的喜讯，宣扬他的救恩。所以呢，他再进一步呢，讲完在社会的层面之外呢，他就讲在家庭里面的层面。他说你们做家仆的，或者做奴隶的，当时有奴隶制度啦，要以完全敬畏的心去服从主人，一种敬畏的心服从主人，不是说主人在面前呢就做得好，主人行开了呢就即是做些不好的事。基督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都教导过，当时都讲过，如果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呢主人回来之后呢就真的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咁啊，唔单止咧对良善同埋温柔嘅，就算啊对残暴嘅都系咁样。总言之，对良善嘅主人、对温柔嘅主人咧，系要服从佢啦。咁马可禄话，就算对残暴嘅都应该咁样服从，因为佢有权，个主人有权。咁呢个咧，我哋可以睇翻咧，费勒盲书。我哋睇過啦，《腓立盲書》係咪啊？咁樣即係阿保羅誒嘅寫咗封信俾腓立盲啦，就話：你嗰、那個奴隸啊，我而家叫佢翻去揾你啊，希望你好好照顧佢啊，咁係嘛？因為咧，佢就而家咧都係領咗洗啦，基督嘅子民。如果你有個大方嘅心咧，變成就係你個即係一個兄弟，係咪？咁所以喺《但多禄》写呢对奴仆呢个角度嚟讲咧，你要服从嗰个主人咧，希望系透过仆人嘅呢、这个奴隶嘅身份咧，去感化透过嘅生活咧，去感化嗰个残暴嘅主人啊。佢如果边个如果知道系天主嘅旨意，就要忍受不义嘅痛苦。最重要系第一句。如果边个如果知道系明知道系天主嘅旨意，咁我哋要辨别究竟呢个系咪天主嘅意思咧？咁，假如果我哋知道系嘅时候咧，就算呢个唔开心嘅、唔舒服嘅，我哋都要去面对。佢话咁样先能够忠于天主啊！我哋信仰唔系只系寻找我哋中意嘅嘢，唔系寻找我哋舒服嘅嘢，而系都要我哋要寻找嘅就话，究竟天主嘅旨意、天主嘅教导系乜嘢？他如果你们因犯罪被打而受苦，那有什么光明呢？因为你们犯罪所以被人打了嘛。但是因为行善而受苦要坚心忍耐，那才是忠于天主的事。所以他当然呢，即是巴德没意思的到转头即是说，那你特登做些衰事去令到人受苦，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你既然是面对那个这样的环境呢，咁你要去坚心忍耐，特别係因为信仰嘅缘故啦，去忍受呢样嘢。你哋原本係为呢个原因而蒙召嘅，就係、是、为做忠于天主嘅事，为祭献将自己嘅精神生活呢祭献俾天主，奉献俾天主。因为基督亦都为咗你哋受咗苦，俾你留下咗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他引用回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些说话。下面22节到25节呢，下部分都是来自以撒以亚先知书53章的内容。所以呢我不读一句句来读了。你看呢，我看53章，看看究竟以撒以亚先知书53章，其实我们是读过的了。每一年圣周咧，我都会读过呢一篇经嘅。我哋咧就第五节开始，系啦，今日咁样我俾你拍三 ，OK， 我哋咩啊？第三节开始读，boss 就帮我哋读啦。 OK， 第三节，他受尽了苦用， 被人遺棄，他真是個的形式，他真是個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個人們掩面不顧的人，他受盡了侮辱，因而我們都以他不算什麼。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負擔的是我們的重痛。 痛痛 啊，痛痛痛痛，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為天主所擊傷和受 貶 逆的人， 貶 逆的人，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叛逆；他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因他受了懲罰，我們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癒。我們都像羊一樣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但上主卻把我們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他受虐待仍然謙信忍受，總不開口，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又像牧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聲，他也同樣不開口。他受了不義的審判而被去掉，有誰懷念他的命運？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去受難致死，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人們仍把他以歹徒同迷，使他同作惡的人同葬。上主的旨意是要苦難折磨他，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過祭時，他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上主的意志也藉他的手得以實現，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他要看見光明。因自己的經歷而滿足，我正義的仆人要使多人誠意，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為此我把大眾賜予他作補償報酬。他獲得了無數的人作為獵物，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作罪犯的眾僕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至於死亡被列於罪犯之中。 這個正好可以說是53章那麼長，更加詳細看到呢，是22節到25節所說的一些其中段落，就是基督為我們做了這樣的事，然後我們呢有這樣的後果，你天主這樣將他舉揚了，將人類呢給了他。 OK， 這有問題嗎？如果沒有呢，我們就看第3章了。